天黑，宝宝睡，给你笑得多点，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顺利的在唱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找到我们哈？因为我们换了新的头像。 是的， 欢迎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今天呢有一位Coco 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了很多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些照片哈。 是的， 当然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照片太多，所以我们不得已做了拼盘。待会儿呢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他的故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音乐爱好者 Coco 马。 欢迎欢迎欢迎。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Coco 马。我说一下我的中文名，中文名叫马马，但是读不好就读成妈妈了。 哦，对，这个会很尴尬。 对，所以就大家就叫我 Coco 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今年是29岁，现在是一名双语的美术老师，生活在北京。谢谢。 哇，好详细哦，感觉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就是 公布 有缘的 联系方式。 我们是要严肃的唱歌节目了。 是， 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音乐。乐真人秀电台 KTV，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也是会线上现场的 live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哈。 是的， 还是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板块，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今天我们换了新的头像哈，但是活力982大家还是要记住，可以点击一下关注，这样每天下午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收到一个推送，每天来和我们进行一个音乐的约会。 是的， 来来来，先点一遍名哈。嘉禾、万事兴、林金轩，还有芳姐真心朋友、开心果、锦绣、小手、黄公子都来了。三爷跟我们说名字错了，谁的名字打错了，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还好还好，谢谢三爷的支持， 谢谢。 是，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 Coco 马要一开始先演唱一首歌曲，但是提到 Coco 哈，因为有人比你早叫 Coco， 但是这个 Coco 和我们今天的 Coco 呢其实渊源还是蛮深的。 对， 来先介绍一下吧。 是说 Coco 是吗？ 对， 因为我是 Coco 的超级粉丝，已经爱他20年了。 20年了，所以是从最早的歌曲骨灰级别的那些就会唱， 是的，是的， 然后那到最新的类似于像18这种的也会唱。 对， 所以今天可能没有走错，就是来到了一个 Coco 的歌迷会的现场。 对对对， 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 Coco 的一首老歌，也是非常经典的《美丽的笨女人》。那今天带来的是 Coco 马的演绎，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是音乐爱好者 Coco 马。 来，我们再次欢迎一下 Coco， 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已经一架表演区了。 是的，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哎，还是感觉声音略有一点小哈。 是的， 我们再试试看，再跟大家打个招呼看看。好，我们可能这边的这个话筒稍稍有一点点的问题哈。 对，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调试一下。来看一看在我们活力982直播之后呢，有很多的明星也给我们送来了贺词，看看都有谁呢。 看一看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哈。刚刚呢扣扣马正在挑出话筒，现在已经就位了。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美丽的笨女 人，来跟大家打招呼吧，这次有声音了。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扣扣马，送给你们一首扣扣李玟的美丽笨女人，一起来嗨好不好？ Yeah， Come on。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努力。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有一点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走到碗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没有。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啊，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谁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主要主要主 要面 具。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到碗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Everybody come on here with me。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每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啊，都是由上帝赐着，感谢主神赐之。梦醉自己 KL， 需要多少同情，多少勇气。 Here we go。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 情，爱不是死心塌地。哦，我唱嗨了，Come on。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你在演唱的时候整个直播间的灯全部都调暗了，只有你面前是亮的， 真的 营造一种演唱会的感觉。 是你抬头看看后面，就是后面是有闪灯的，就在你的上方。 刚刚甚至还出现了剪影的效果，有发现吗？特别棒。 所以哎，真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因为你通常对电台的印象可能就只是可以听，但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流媒体平台， 是的， 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然后我们再一次感谢 Coco 给我们带来这首很好听的美丽的笨女人。关于 Coco 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啊，而且有很多的想要知道了解他背后的故事，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在我们的唱吧的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当中哈，好多朋友发来了，王志仙383他说好听好棒，还有嘉禾万事兴给我们想了新的 slogan， 他说我的最爱活力酒吧音乐好歌声， 连节目都改了是吗？节目的名字、 哎、我们现在是叫挑战新歌声了来，我们的大屏挪回来、这样可以看得到背后的这个名字哈。 是的， 哇 Coco 当然在最后的时候是说我唱嗨了 freestyle 来了一段， 现场你喜欢吗？啊，太喜欢了，大家还是想听到你的声音，可以自己稍微 哦，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 嗯，因为其实刚刚你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这个图片上看得到哈。 是。 不过其实唱过很多的音乐的现场。 对。 所以包括哎，其实这个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在演唱的时候，真正的 Coco 李就在你的后面。 没有，这个是照片。 是，我知道，就是 Coco 李的这个照片在你的后面，然后 Coco 马在前面去唱。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 这个是我在去年就是 Thanksgiving 那感恩节那天开了我自己第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哦， 对， 然后也是在个人演唱会给自己的偶像致敬。 是的，唱了很多 Coco 的歌。 嗯，就包括刚刚的这一首《美丽的 女人》。对，那是第二首歌唱的 Coco 的。 在算是在开场的时候送上了。 那有带来 Coco 的经典的电臀吗？ 电臀可以啊。 这个我们这边现场可以吗？ 可以啊。 那要看大家有没有 要大家有没有小礼物哈、 啊？对对对， 对，刷礼物。音乐爱好者。Coco 马带来就是 Coco 对，因为今天的第二首歌也是 Coco 的歌，所以如果大家的反应热烈的话，待会儿我们 Coco 马说不定就会在演唱第二首歌的时候带来我们 Coco 经典的这个电臀，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刚刚看到很多的照片啊，还有这一张，哎，真的很像某选秀歌手，所以你也参加过选秀对不对？ 是的，要说名字吗？ 可以啊。 哦，快乐男生。 哦， 对 对。那是哪一年呢？ 应该就是李伟的那一年，李伟冠军的那一年， 2010年吗？ 差不多， 应该是2010年。对。 然后当时是取得怎样的一个成绩？ 当时是沈阳赛区的20强， 那也很厉害，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是， 谢谢。 当时分赛区可以走到20强的，基本上已经算实力很强了。 是。 是，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也是一个 live 的现场。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 jazz， 所以这个是一个顺子姐的演唱会，她在 Blue Note 的 jazz live。 哦， 对， 那旁边这位就是顺子，大家找到她了吗？她坐在 Coco 的边上， 是不是很戏剧化？我怎么会上去？ 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因为除了 Coco 以外，我很喜欢顺子，喜欢这种比较 R&B 一点、比较国际化的歌手。 对， 然后呢，正好那一天是 Christmas。 然后呢他正好在北京 Blue Note 有演唱会，因为我是老师，我觉得可能我画画是最珍贵的一个礼物，然后就当时我觉得他就人超级随和，他那个时候在化妆，然后呢那个他的经纪人说好的，那你现在赶紧进去，顺子姐可以见你，然后他又见到说哇你是谁，我说我是你的超级粉丝，我太爱你了，然后送给你一幅作品，然后就他说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我说最喜欢写一首歌，这首歌，对，后来之后就没想到他在唱的时候，他就是把麦克风，他就看到我了，在台上 唱那首歌的时候， 对，唱那首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麦克风好像是对准我， 示意他。 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有这种勇气 冲上去， 我就过去，他把麦克风给我，我就拿上台，我就开始 freestyle， 就跟刚刚一样的吗？ 对对对。 那现场呢？现场气氛怎么样？ 现场气氛就哇，然后顺子姐最后说哇 Coco 马你好棒，我没想，她说我是一个画家嘛，她说我这辈子没有白唱歌，没有白活，你可以把我的唱，把我的歌唱得还不错，对，所以当时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得到了偶像的肯定。 是的， 哎，这种真的对于小粉丝来讲，心情是很特殊的。 当然了， 上台去跟自己的偶像合唱，而且是偶像直接把话筒递到你面前，我没办法想象，如果周杰伦把话筒递到我面前，我应该会休克吧？是啊，刚刚 Coco 有提到了自己的身份呢，其实是一个画家。 是， 哎，通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哈，好多的小朋友聚在一起。其实这两天呢，大家也在被微信朋友圈里面腾讯公益做的一个活动刷屏。 对， 十块钱你可以买一幅小朋友的画作，你会发现他们真的虽然说都是有各种自闭症，并不是那么健全的小朋友，但他们其实很有艺术天分。 是的， 所以你在日常教这些小朋友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很容易被小孩子的这种感觉所感染？因为感觉你很乐天。 对， 所以我就很幼稚啊。 那你主要教他们是哪方面的？就插画的这种吗？ 都有，素描呀、水粉呀、插画，还有一些缠绕画都有。Secret Garden 就是秘密花园那种缠绕画， 那个好， 都有教。 那个很考验耐心，我是画不下去。是，其实今天大家可以注意到 Coco 马的这个帽子也是很有巧思，对，边上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涂鸦的东西。 是， 哎，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他们会弹吉他，或者会弹钢琴，或者会什么样的乐器？ 是， 但真的有美术特长和音乐特长兼备的你还是第一个。 对， 谢谢。 那是最早先喜欢上画画的，还先喜欢上音乐的？ 应该是先喜欢音乐的，可是妈妈不同意学音乐，妈妈是教导处主任。 哦，好严厉的。 啊，这个会很辛苦。 对， 是，就以前的时候，其他同学就会说，哎，那个他妈妈是教导处主任，啊，那不要跟他玩，他会去告状。 哎， 所以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那后来呢，还是就是说，哎，妈妈同意学美术。 妈妈觉得美术可以画一辈子嘛，唱歌青春饭嘛，但是也有出名啊，就是喜欢唱， 是一个爱好而已。 可以，是，今天来到现场唱也是非常的开心。除了刚刚提到的 Coco 还有顺子呢，其实 Coco 马也跟很多的明星有个合作，当然在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 Coco 李玟， 是的， 包括呢边边我们有看到像维嘉啊，还有像这是袁娅维， 袁娅维， 对，还有这 黄绮珊， 黄绮珊是，那右下角的是 也是 Coco， 哦，也是 Coco 戴着墨镜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参加我想和你唱，就是 哦， 那是做那个节目， 是是是，就是唱吧跟湖南卫视一起合作的一档节目， 对对对对， 我们节目也有来过，就其他去我想和你唱的一些演唱者来到现场去演唱弹唱，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哈。现场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呢，简单爱相随还有天使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如果你也喜欢今天 Coco 马的演绎的话，也可以一波小礼物或者666走起。接下来呢Coco 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音乐的经历哈，包括自己美术老师的一些工作。那日常除了美术和音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爱好吗？ 还有跳舞。 跳舞， 所以今天这个电臀是非要享受不可了。对，那你要不要先移步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因为接下来背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你。 对， 我们接下来呢是 Coco 马的私人音乐分享时间哈。今天带来的这第一首的音乐分享呢，就是 Coco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滴答滴了。这首你要直接就开始跳吗？还是要先唱一下？ 就可以一边唱一边跳， 就等于这句话。 对，咦，这首歌， 这应该是我们 Coco 马今天给大家私藏歌单里推荐的歌曲。 这首歌是 可以介绍一下 体验吗？对，是 Coco 参加我是歌手的这首歌。 对， Coco 在这个节目里有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改编。 是的，啊，这首歌我也超喜欢。 可以吗？ Freestyle 可以可以。 上次我也像次一样等待你。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你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那一点出口，你认识了男女，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世上很多冬天，虽然没出了小丑， 电流了， 仍然不想出去走，想要买一包长寿液。发现我为何是不碎、 感觉衣服好长，挡到了，没有看到。 是的，哎，这样可以。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的男女，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世上寒冷冬天，虽然没出让你想走，却仍然不想出去走。想要买一包成熟黑烟，发现我为门数不碎。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嗨？ 我们俩看呆了，已经现在变成迷妹和迷弟。真的是一个很精彩，因为本来想要唱滴答滴的 真正的 freestyle， 对，然后爱之初体验，而且 Coco 也是在这一场当时参加歌手比赛的时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型，而且拿了当场的冠军哈。因为作为小粉丝的话，其实你在看偶像比赛的话心情也会很紧张，会替他捏一把汗，会觉得说恨自己不在现场可以为他投宝贵的一票。 对，当时真的就看呆了。 那除了 Coco 之外，刚刚也提到了比较喜欢顺子，那今天呢 Coco 马的私藏歌单还有两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哈，就是 Mariah Carey 的 Hero。 为什么非常喜欢这首歌呢？ 是这样，其实我第一次听 Hero 不是听 Coco 的版本，不是听 Mariah Carey， 是听 Coco 的版本。然后当时我觉得哇，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后来那个时候网络不是太发达，我就到那个 supermarket 里边去看那个磁带，我就觉得有个封面很吸引我。哇，好漂亮那个封面。后来我看哇 Hero， 然后呢我才知道他叫 Mariah Carey、我就买到家，我听他的原版，我觉得哇太棒了， 惊为天人，觉得世界上有这样的天籁。 是的，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Hero， 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 Coco 马的推荐。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昨天来到我们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哈，小远哥哥也是带了很多的流量以及礼物，今天来了，果然是秉承了他一贯到哪都要撩一下的体验，他也撩了 Coco 一下，觉得Coco 妈觉得被撩到吗？ 嗯，有， 因为有礼物刷过来，只要有礼物就是被撩到了的感觉。 是、这一首 Hero 呢是 Mariah Carey 演绎的版本，同样呢也有一位跟他歌路还蛮像的歌手 Beyonce， 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今天呢也有推荐他的一首歌曲 Listen、 是 Listen， 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也是来自 Coco 马的推荐。 To the song here in my heart A melody I start But can't Listen to the sound from deep within. It's only beginning to find. 我发现你都会很喜欢这种很有张力的女歌手，不管是 Coco 还是 Mariah Carey 还是 Beyonce， 她们都是飙高音很厉害，包括你刚刚在唱《爱之初体验》的时候，因为好几度我跟杨帅很想加进去帮你唱个和声什么的，发现实在太高了。 但是那高音部分是用假音唱的， 那假音也太高了，感受一下很高的假音。 Should have listened， 现在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你有在听吗？如果在听的话，也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调到视频直播，因为今天的这位嘉宾真的很需要大家音视频同步观看，感官十足。 是的，欢迎大家拿起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打开之后呢，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我们的直播板块，找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或者在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嘉宾 Coco 嘛。 是刚刚的王志仙还有表扬你，他说哦，感觉你唱歌有一点那种空灵的一种感觉，空灵境界。还有小远哥哥他也说，他说哎 Coco 的帽子很有范儿，哎， 是 不是就是专门很有设计感挑选的，还是说自己手工有？ 不是手工的，就是 选的很有设计感的。如果说你想要知道在哪里买得到的话呢，可以发私信过来哈。 是 接下来的时间非常的宝贵，还是要想 Coco 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有故事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叫 When You Believe。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音乐小酒馆当中讲故事的是 Coco 马，当然不是 Coco 李哈，他是 Coco 李的超级大粉丝，已经喜欢他20多年了。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是 When You Believe，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 Coco 马。 好的。 In this town 故事的好同学板块给我们带来一首 When You Believe。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来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 其实特别喜欢 Coco 在那边唱歌的时候感觉，因为你知道整个现场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灯全部都暗掉了，只有一束光打向你、其实你应该是一种很喜欢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 When You Believe 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告诉我？ 因为是这样子的，在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 有好多同学勤工俭学，他们可能就去超市发发单子呀。嗯、但那个时候我唱歌还 OK， 嗯， 然后 这不只是 OK 的水准。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学校，因为我是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哦、然后旁边呢有英国美国领事馆跟日本领事馆，正好有一个、嗯、就是一个酒吧， 嗯， 然后呢我胆子也很大，我就去应聘去了， 嗯， 我说我会唱英文歌， 是， 然后唱的还可以，中文歌我也可以、嗯，那你们要不要让我唱？他说那你试唱一下吧。然后当时他试唱不给钱嘛，但是我也 OK、 嗯、 白唱可以啊、 嗯、 然后呢当时是那个 stage 那个舞台上面有帘子、 哦、 然后呢刚开始我唱的时候就唱刚开始两句的时候帘子没有掀开，但是下面坐的一般都是外国人、 嗯、 然后他们就哇就这样子， 我们要看帘子背后是谁， 现在有大咖降临了 对，然后后来就一打开，哇，他们看到是一个啊中国人的脸， 对， 一个学生的脸孔，就哇，然后后来下来之后呢就有聊说哇你的真的很棒，你这个感觉， 是，所以当时唱的就是这首，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特别的感觉到骄傲。今天呢，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也是给一点的大大的赞，已经送了很多的小礼物，也非常感 谢 大家的关注和关心。 谢谢大家。 时间关系呢，今天扣扣马的音乐生活只能和我们分享这些了。 嗯， 还是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多来几次。 是的， 因为真的你现场感太好了，我们特别喜欢，而且强烈推荐看扣扣马的节目，一定不要只听，一定要点到视频的链接一起去看。 对，必须要看画面。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1，接下来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了。再次感谢 Coco 和大家 say 拜拜了， 谢谢， 拜拜，明天见，拜拜， 拜拜。 For you and me, melodies on repeat. 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 by.